Thank you. Thank you. 98.6兆赫，欢迎收听。波澜壮阔的史诗，音符交织的 每天三点十五点，交响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钢琴大师阿格里奇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海顿的第十一钢琴协奏曲，由夏尔迪图瓦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协奏。

这里是交响空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 Thank you.